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40集，魔鬼城美食节下。白玉堂和小四子一路跟着展昭往前走，注意留神，他不喜欢什么食物。发现展昭碰到葱韭大蒜都摸摸鼻子，然后走快两步，但是也看不出他讨厌，难道真的只喜欢做成了菜的？一圈走下来，众人敲完了章，选出了最美丽的食物，一只黑白花的小猪。这小猪滚圆，睫毛还长，小四子抱住不撒手，说要带回开封府养着。众人真想提醒他，过不了半年他就抱不动了，不过小四子不肯撒手，众人也没辙。展昭寻思着，要不然养在马厩里。评选最漂亮的是比较轻松的事儿，可要评个最丑的就难了，更何况魔鬼城还有可能会被选中的食物诅咒的传说。最终最难看落到了两样东西身上，一种是众人从来没见过的鱼，那鱼软趴趴的，鼻子特别大，还没眼睛，魔鬼城的人都管它叫沙枯鱼。另一种是蘑菇，顶端的伞盖上有个花纹，像是一张裂开了正在笑的嘴巴，因此得名裂口菇。这俩东西丑得不相上下，展昭他们是中原人，从来没见过，但据说在魔鬼城这两样是餐桌上常见的菜。展昭觉得要不然吃一下再做决定，不过这个提议遭到了白玉堂的反对，五爷表示反正都一样丑，随便挑一个得了。城楼上有魔鬼城居民提醒他们， 魔鬼城里有习俗，是评选结束之后吃晚饭用最丑的食材做主菜。 你们不早说。 白玉堂表示要慎重选择，于是指着那颗他跟八王品评过的白菜， 就他吧，他最丑。 耗子，别忘了会被诅咒。 展昭拽住自家耗子拉到一旁，白玉堂看着展昭， 那个什么骷髅鱼裂口菇的，我们回了中原就碰不上了，白菜不同啊，你想这辈子都被白菜诅咒啊？ 白玉堂虽然觉得展昭说的有道理，但是与其吃那么丑的东西，还不如被白菜诅咒。再说了，被白菜诅咒了又怎么样，大不了以后都不吃白菜。 你不吃我还吃呢，白菜配好多菜呢。 最后大家本着良心选了裂口菇，毕竟那个沙枯鱼长得太可怕了，万一被这个诅咒那也是个麻烦，相比起来蘑菇好些。评选结束之后，展昭等人就觉得气氛不太对，然后隐约听到楼里蹲着的魔鬼城居民们小声议论， 选了裂口菇啊，晚上会被蘑菇精袭击吗？ 此时天上不知从哪儿飘来了一片云彩，将魔鬼城上空的太阳遮住，有那么点阴风阵阵的感觉。众人又去看了一眼那颗咧着嘴的蘑菇，有种不祥的预感。傍晚的时候大家都回来了，晚饭吃的是魔鬼城一种特产的馅饼。林业火搂了一身狼毛回来，洗了澡换衣服，边啃馅饼边问， 怎么样，你选出什么来了？ 裂口菇。 蘑菇还好点吧，再可怕能可怕到哪儿去啊，反正就一条腿，也跑不快嘛。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 没事儿。 什么？ 他们今晚吃的馅饼就是裂口菇拼沙锅鱼的馅儿，还有白菜。 白玉堂顺手就把手里的饼扔给了小五，找茶水漱口。展昭顺手抱起那只小花猪， 怕什么，大不了做梦被蘑菇追， 抱完猪洗手再吃饭。 魔鬼城的夜晚热闹非凡，大家为了庆祝节日还放了烟花，反正这里的人一年有半年都在放烟花，大家也都习惯了，就当星星那么看吧。后半夜，展昭和白玉堂回到房间准备休息，刚进门，展昭一把拦住白玉堂， 等等，不太对劲。 哪里不对劲啊？ 展昭摸了摸鼻子，在房间各处闻了闻，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你别疑神疑鬼的。对了，那只猪呢？是不是猪的味儿？ 白玉堂边说边抓起展昭两只手闻了闻。 那小猪可干净了，要不是小四子抱走了，今晚我都准备搂着它睡呢。 白玉堂无奈地叹了口气，拍了拍枕头躺下，让展昭赶紧睡，不要再想那只猪了。展昭躺下盖好被子，然后白玉堂就翻了几回身。 玉堂， 嗯， 我还是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劲。 别胡思乱想。 你还说没不对劲？你今天翻身的次数是平常的三倍。 我平时翻几个身你都知道啊？ 知道啊，你每次睡觉只翻一次身，其他时间都跟雕塑一样。 赶紧睡。 白玉堂说完又翻了个身。 四倍。 白玉堂又翻了个身，展昭张大了嘴。 五倍。 我也觉得好像哪里不大对啊。 白玉堂拍了拍枕头。 怎么有股味道啊？ 你也闻到了？我也闻到了，像是葱花拌豆腐的味道。 白玉堂躺在床上叹不知道第几口气，接着翻身，然后就听到耳边传来了展昭悠悠的声音。 玉堂。 白玉堂睁开眼，就看到展昭凑到了床头。 干嘛？ 咱俩换张床睡试一下。 白玉堂觉得也可行，两人就换了张床。然而， 你这里有一股小葱拌豆腐的味道。小葱拌豆腐还拌龙涎香。 白玉堂又躺了一会儿，突然睁开了眼睛，几乎是同时，展昭也睁开了眼睛，两人对视了一眼，同时坐起来，开始翻被子和枕头。 哎，找到了。 展昭翻开枕头，发现枕头下面有一把葱，白玉堂也发现枕头下边一把葱。两人对视了一眼，都不用猜，脑袋里就蹦出了一个嫌疑犯。展昭想到的是阴侯，白玉堂想到的自然是天尊。五爷要下床去找犯人，展昭一把拦住他。 等等，这样太便宜他俩了。 白玉堂看展昭，觉得也是，打又打不过，是太便宜他俩。 今早参加比赛那些蔬菜水果是不是还在仓库呢？ 对呀，不是说明天要用来煮大锅菜。 咱们恶作剧吧，怎么样？ 怎么做？ 走。 展昭拉着白玉堂悄悄地溜出房间，跑进了仓库。到了仓库，翻箱倒柜找了一阵子，展昭找到了两个长条形的大冬瓜。白玉堂不解地看着冬瓜，不明白展昭要干嘛，顺便感叹一下，这冬瓜也忒大了，掏空了能当棺材用。展昭又找来了两把伞，把伞插在了冬瓜的一端，举着让白玉堂看墙上的影子。白玉堂让他逗笑了，这可不是个蘑菇吗？还是个巨大的蘑菇。展昭和白玉堂一人举了一个蘑菇，跑院里去了。隔壁房里，影后翻了个身，双眼盯着窗户的方向看着。 你猜他俩发现葱了没？还没吧？发现早跑过来了。 影后说完，悠悠地叫了天尊一声。 老鬼，干嘛？你相信诅咒这回事吗？ 天尊乐得直踹被子。阴侯伸手一指窗户。 你先别乐，那是什么？ 天尊翻了个身，抬起头就看到窗户外一个影子，是个巨大的蘑菇。天尊张大嘴，然后那蘑菇倏地就不见了。公孙房间里，公孙正睡呢，就感觉有人往自己怀里拱，睁开眼睛一看，是小四子。 小四子。 爹爹，蘑菇显灵了。 小四子搂住公孙，指着窗外。公孙抬头，就见赵普正坐在床上，拖着下巴打量窗户上的影子呢。 好大个蘑菇！ 等众人打开房门冲到院子里，那蘑菇精已经不见了。天尊和阴侯对视了一眼，跑到展昭和白玉堂的房门前，打开一条窗缝往里看。展昭和白玉堂睡得挺香甜，阴侯和天尊都撇撇嘴，果然孩子大了就是没救。当然了，两人是没看见床底下藏的冬瓜和挂在墙边的伞。林业火带着火凤堂的人找了一宿，也没找到那个神出鬼没的蘑菇精。打从这一天起，魔鬼城美食节食物的诅咒这一条就从传说变成了真事儿。魔鬼城百姓议论纷纷，可最困惑的其实是开封府众多高手，尤其是作为武林至尊的天尊和阴侯，他俩怎么都想不明白那晚上看到的蘑菇究竟是哪儿来的呢？当然了，被蘑菇困扰的人里头不包括惯犯的展昭和被自家猫带坏了初犯的白玉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哎，我说书呆，你拉我去干嘛？ 爹爹说要看戏。 看戏？看什么戏啊？ 爹爹说叫什么龙？ 龙图案卷集。 哦，对对对。 小四子，来帮忙求个订阅，这关乎你这个月的伙食费啊。 哼，小猫叫我卖萌要订阅，爹爹你怎么也这样？ 赵普 啊， 你来。 你个书呆。 什么？你说不说 啊？说说说。各位看官，方便的话记得订阅分享，不然我带兵去掀了你们的窝。